把你定格在爱情。

像思念的热茶，我背上老吉他，热泪已不听话，一句就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。 别来无恙无相，我白发苍苍的天亮，是你紧紧的拥抱，温暖漂泊的肩膀。我流浪闯荡，我从来都不曾遗忘，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。 爱你啊，我回来啦，可是我心说情话。爱你啊，我回来啦，你的心事说得下。 想一想起漂泊的路也忘了哭泣， 曾已经无路可去，偏偏缘分总是残了又去，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，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太多害怕犹豫，走走又拥有太多断断续续，我愿你匆匆找找路，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， 中中角角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又还珠，我愿意再次找找路，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太多害怕犹豫，匆匆又拥有太多断断续续，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，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还珠，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。 脚步轰动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来奢求你爱我，却将让感情窒息了，多少的寂寞的沉默，未来有的激动，我能抱住你说什么为了被大海淹没，从沙地滑落，可怕的想念还不